好，欢迎到我卡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Farm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帮衬。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拜冇乜动画料，但古人精怪料一大堆。首先就 富民聚烧啦， 系啦，作词家伊藤阿 Kira 就《魔神英雄传 Ending》嗰个作词人就离世，80岁啦都。 我谂大家听唔算听得多，因为无线基本上都系 cut ending 嘅。 嗯 ，ending 咧，大家应该听过嘅，但系就未必好熟嗰只啦。因为其实我印象中我主要 都好似阿切阿切 adventure， 系啊系啊， 系咯。 但系就香港好少播，香港好少播，我印象中 香港少播，因为《魔神英雄》大家只系 step 嘅啫嘛。虽然都系同一个人唱， 啊， 都系佢两个唱嘅。 好啦，咁 另一单就都系富民嚟嘅，就系当时嘅太太。咁咧就喺5月22日，横须贺市就一间木造住宅火烛。咁咧，咁太太就死咗，丈夫就走咗嚟。而过咗2日之后，轻小说家高千穗遥，即系 Jetty Pair 嗰个作者，就喺佢个 Twitter 话，嗰位火烛走出嚟嗰老先生咧，就系宫本一贵，而佢死咗嗰位就系佢太太。 咁啊，仲有单都系俾呢单就好彩冇事嘅，呢单系纵火预告啫，就呢 Pick 啊，小猪个子公司，大家最记得都系俊巨啦。咁就恐吓信，咁啊寄咗过去话一个礼拜之后过嚟放火，咁啊拉咗人啦。25岁女性，咁就告大家好熟嘅威力业务行去， 嗯， 都系一样嘅情况啦。真系一招嘅时候，大家而家对嗰啲咧纵火啲威吓咧系好认真对待嘅啦。 京都动画大火嗰次，其实真系好天时地利人和。又啱撞啱嗰日有访问保安，又冇人喺度，嗰啲 K 卡嘢一大堆， 啊， 即系有时真系命运整定嗰啲嘢系。 咁今次犯人就疑似精神病嘅，咁其实老老实实啦，你 做得呢啲嘢都系噶啦， 放得货啊，你都好难冇精神病噶啦，啊咁咯，两单唔系好消息啦。 嗱，一单就系以我角度嚟讲几好笑嘅，就系摔角手冈田和六感染冇肺，隔离咗两个礼拜就喺屋企自己自行训练，就冇病征嘅，佢讲法就系、是。而重点就是他太太三心玲子，三心在 Instagram 就说我不是密切感染者，因为冈田说太太搬了出去，搬回老家住了这两个礼拜。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两公婆来的，怎样没有龙口接触呢？ 作为一个 Lovely 那你的吐槽就是，如果得郑清空有了武肺的话，你一定密切接触者的。你两个的东 西我们用中文讲，可能大家没有明白，因为呢我们叫密切接触者，日本写龙口接触者，就大家就开始有些想飞飞的部分的嘛， 即是家人的嘛，当时 其实就只是中文密切接触者，但是大家会想就是那一种龙口接触，大家明白了、所以就说你两个两公婆来的，哦，回了娘家，就是这样。 其实呢啲系 Lovely 那都吐槽嘅，真系三心你唔系结咗婚嘅咩？点解成日同阿德整眉来眼去嘅喂？ 系啊， 你稍微自重下好喎，太太。 不过我补充下，佢老公咧唔系无症状嘅，佢话味觉冇咗嘅，咁即系大家知冇肺一个好 典型 嘅特特嘅地方，就系会冇咗味觉嗅觉噶嘛。佢、就话而家过咗两个礼拜就好翻啦，咁样咯。 因为佢当初系因为比赛之前只系检验先知嘅啫。 系啊，因为老实讲，你冇味觉未必好觉喎，你知嗰啲人食嗰啲嘢有冇味觉，就系冇乜分别噶嘛。 就食咸啦嘅话，其实唔好觉㗎咋。好啦，跟住另一单其实都算大大大新闻嚟嘅。就亚马逊用84.5亿美元收购咗美高梅。串流平台战争嘅一大进展囉。因为之前 Sony 就将佢旗下嘅片就掉咗俾 Netflix。咁迪士尼 Plus 就自己有Fox啦。跟住 HBO 就系华纳。咁而家美高梅就去咗亚马逊。大家斗抗军啫，呢个系。 因为呢啲嘢系规模效应，越系大咧，个平均成本咧其实就越低嘅，所以一定系最终会变成寡头垄断，一定最终会演变成寡头垄断嘅。咁啲细平台系冇得玩嘅，一定系会大家整合，最终整合变成几个大平台互相角力噶啦。 不过对于亚马逊嚟讲，讲真，84.5亿对讲屁都唔系啦。 嗯， 系亚马逊个老细贝索斯宣布会离职。 咁啊，你翻翻嚟单得个名嘅，咁就呢个 CD 冇啲系啦， 宣布剧场版计划。咁咧一连串唔知点解全部都系中国有关，就系、是、中国展出嗰个《飞人孤神像》啦，中国巡回展览诸如此类啦。重点就剧场版计划，虽然我觉得佢而家系基本上连整都冇嘅。 即系佢起一比一大高达嗰阵时就已经讲过，我嗰阵时我哋预言成功啦吓、啊，即系都系嗰句福老佬压你10年8年，我每日一零几四廿过嚟，嗰阵时就已经话应该系 C 要有新 project 出、 嗯， 因为第一计时间差唔多噶啦，第二无啦啦点解要喺一个冇 freedom 嘅地方起部 freedom 高达，只有一个可能就系佢要搞 C 嘅 project。 其实 C 想搞好多年啊。当初如果唔系 CD 死得咁惨嘅话咧，我谂佢晨早就已经将呢个系列化。但系当年拍完咗个所谓叫做新嘅 ending 之后，仲闹得仲惨，跟住几次传出佢想开拍剧场版，但系都系俾人闹趴街。去到而家啦，好啦，丢到淡晒啦，丢到话两泽千晶都走咗咁多年啦， 先至宣布拍剧场版。 你搞错咗样嘢啦，就系、是、要丢到佢过身。 我咁咪唔衰。 哦 ，OK， 我知呢啲嘢真系面咗啲，真系。咁所以佢咪可以光明正大咁揾个第二个编剧咯。 分钟佢先或者佢剧本佢写定咗个遗作嚟嘅装鬼。 喂，冇搞啲咁嘅嘢，大佬。啊，咁啊， 咁呢单嘢，因为佢根本上冇任何新消息，所以暂时唔讲住。好啦，讲咗今季真正嘅坚料啦，即系 Quest 35周年发表会。咁第二 part 咧就系嗰啲延伸作，例如话《达尔大冒险》呢啲挂嘅牌作。 边捞嘢啦吓？ 系啦，咁就第一 part 就揾咗鬼井红二做嘉宾，咁重点当然系 DQ12，只有一个标题嘅啫，就乜嘢都冇嘅，甚至开发都应该未开发，官方 Twitter 就话咗明，而家先开始请人用 Unreal Engine 5。 几样嘢嘅，首先就系掟个咁挑短嘅 trailer 出嚟，好明显就唔系游戏入面嘅一部分，而系特登搵人搭段片出嚟嘅。嗱，先讲唔一定系出嚟欺诈嘅，咁好有可能件嘢根本就未开发到一件可以见到人嘅嘢，咁你又要攞啲嘢嚟去吸引人啦，你发布要有啲嘢噶嘛，咁咪只系另外搭段嘢出嚟，喺游戏开发嘅好常见嘅，咁但系都代表住咧只 game 嘅进度连一半都冇。如果呢嚿嘢就系实机嘅话咧，你进度已经接近一半噶啦。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话用 Unreal Engine 5开发，但系 Unreal Engine 5最快就今年年尾先至正式出街。 亦都系因为咁啦吓，咁当然啦，我都相信 Alex 嗰边而家拿住个 Unreal 5测试版又好，性能版又乜都好啦，嘅可能性系非常之高嘅。佢唔一定系话要真系到时先开发嘅，但系咁咁新嘅引擎，我就当你乜都冇讲，你摸你都要试下摸啦，系咪先？咁呢个 Unreal 5就想讲多啲啦，因为我哋从来冇讲过啦，因为新嘢嚟噶嘛。咁 Unreal 5咧，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诶，系唔系 PS5 啊？ 边个话噶？ 因为大家第一样谂嘅就点讲啊，靓咗好多啦，佢好耐。都几耐之前啊，我哋冇报过新闻嘅。Unreal 5就出咗个 trailer，Unreal 5自己嘅 trailer。俾咗你睇下，佢话我哋嘅新世代 Unreal 5做出嚟嘅嘢就咁捻靓噶啦。佢宣称系佢入边做噶啦。假设系真嘅话咧，其实就好捻恐怖嘅。点解咧？因为打咗机多你都知噶啦。如果一啲开阔少少嘅世界咧，你会见到远处嘅地方咧，其实好蒙噶嘛。 偷鸡咗噶嘛？ 系嗰度偷咗好捻多玻璃块，因为其实你远处嘅地方，如果你系一一咁仔细做出嚟嘅话咧，你远处嘅地方用嘅polygon 反而是多过你近处的地方，但人的视觉是越近的地方看到越 detail 的东西，远的地方到底你是一粒点定是成棵树，其实你都不是很 care 的，即不要说 care， 你看都看不到啦。咁嘅情况下，远嘅地方就会简单啲。咁你人会向前行㗎嘛，向前行嗰陣佢会动态咁将佢再入变成高帽啦，叫做即係嗰个 polygon 会精细啲咁样。咁但係呢 Unreal 5入面呢，我见到嘅就係几远都好都疑似係高帽嚟㗎。即係嗱，我唔知，因为引擎咩都未有，我更加未揸住啦。咁但係睇佢个片啦，疑似就係无限远咁远都仲係高清高帽嚟㗎。 虽然我呢个片一定咁做嘅。 唔係，佢宣称系实际用 Unreal 5做出嚟嘅。我唔知佢点样做到，但是现实的硬件是一定做不到这些东西的，即是它有些帮方法可以令到就算呃你都好， 或者呃到你呢 都可以呃到话远处都是高帽， 呃 因为呢你玩 PC 啊，不是有什么最低配置啊，最多高置入面差了两三级的嘛，即是讲紧千几蚊的 display 和成万蚊的 display 的差别的嘛，这里有十倍的差别是什么啊，就是讲紧其中一样就是远处的是蒙成一片，甚至直看不到，你打无双系列你经常会见到的啦，啲兵呢是很近距离突然间弹出来的。即是佢唔系由远处一粒米咁样，跟住越嚟越近，越嚟越近，越嚟越大，现实系咁样噶嘛。但系游戏就冇办法，因为如果佢咁样做嘅话咧，佢嘅资源太多，佢要 cut 啊嘛。尤其是无双，你系用主机噶啦，佢做唔到咁强。但系而家佢用呢个 Unreal 5，佢宣称可以做到咁样样。嗱，佢冇真系嗱实际写出嚟嘅，但系画面表现就系咁样。 不过呢啲系讲真就系睇紧偷鸡啦。 我望起嚟就有少少黑魔法嘅级数嚟噶啦，唔知佢会唔会做到。咁但系嚟，亦都可以讲紧就系，我唔知佢点样偷到啦，当佢有几个办法啦。咁其他厂商要摸呢个引擎系咪要时间呢 ？Anas 系冇错，佢嘅技术系唔差嘅，但系你任何一间厂，你都要重新去摸过 Unreal 5，因为你要记下 Unreal 4玩咗几捻耐啊，包括埋佢嗰啲各种更新啊、patch 啊嗰啲嘢，已经更新咗好几次大 patch 噶啦，但系都叫 Unreal 4啊嘛，但系而家叫系 Unreal 5。然后你 DQ 下一个用啲 Unreal， 我已经唔同你讲会唔会代表住一定系 PS5， 因为如果佢故意选择 Unreal 5嘅话咧，真系有机会系两样情况，一就系其实 Unreal 5系一个好悭资源嘅引擎， 所以佢又可能放低 Switch 度都有翻咁上下靓。 有嘅，因为 Unreal Engine 5讲到明嘅支援compatible 嘅 Switch 系。 唔系，佢支援就一定支援嘅。我系讲紧可能佢个重点啊，偏重嘅地方啊，就唔再系个画面好靓，而系我可以好悭资源。 点样悭家？ 因为我好悭资源，所以可以做到你远处都做到高模，可能系咁样噶。 嗯。 所以咧，佢唔一定系出喺 PS5 嘅，都有可能系出喺 Switch 嘅。 应该咁讲，或者红二从来无补不落嘅作风， 向来都系最捻慢一步噶嘛。 系啦，咁除非你2023年或2024年所有 Switch 突然全部爆炸啫，唔系话我一定自己包单，一定多个 PS 5加埋 Xbox。 佢绝对系唔会帮你部新嘅 PS 5去站台嘅，就算佢真系出喺 PS 系入边都好啦。 2025年咧， 最少都系 PS 4，佢系唔会出喺 PS 5上边嘅。呢、這个 DQ 嘅传统嚟噶嘛？ 而家 Mountain Wise 你班友成日话佢游戏短冇剧情，你吹啊，即700万卖咗，喂，净系实体 game 卖咗700万咯，出咗货。咁啊，如果 Mountain Wise 实体 game 呢个年头都出咗700万。咁 DQ 就系国内都300万啦、啊，你出去 PS 5国外边有300万部机啊？ 啊，咪系咯，不过当然啦，我哋啱啱都讲咗啦，你唔可能会喺呢两年内见到佢噶啦，佢最快都要2023年，即系 两年咪算两年算保守啦。 啊，因为佢个开发周期其实系讲紧4-5年噶嘛，佢而家咁快公布，好明显就系拍咗盘过咗个企划就即刻死唔切。揼个吹啦出嚟，揼完个吹啦即刻公布啦，要赶佢35年周年。 纯粹系卖 game 花咯，就片花去 game 花咯。 赶佢35周年消息啫嘛。 系啊， 即系我觉得可能随时40周年先出到。 不过咧，应该更加接近推出就系 DQ3 HD Remake， 佢就用咗你八方旅人嗰种 2D 点阵图，不过咧就华丽版嘅。呢、這个咧就几期待，虽然 DQ3 我都唔知玩爆咗几多次啦。 哦，咁你咪睇下佢个做出嚟， 睇条片肉就好满意嘅。 佢重新做 game 次次都好有诚意噶嘛，咁你咪睇下佢做出嚟仲有几大差别咯。 至少睇画面就 OK 啦，我非常满意啦，睇画面就即系而家佢，因为佢其实有咗画面睇噶啦，啲战斗画面啊，行大地图啊，几个因为玩得太多次，所以变得几靓都好，我一睇就知道系边个场合、边个地号，系真系又靓咗好多。同埋我几中意呢种用点阵图去做，而唔系用 3D 做嘅。我几中意呢种复古风，个人口味啦。 咁啊 ，DQ 十二仲有样都未提到嘅，就佢变半即时制。我觉得另一个点解佢咁早丢出嘅理由是水温丢个嘢出嚟，因为应该系 DQ 其中一个最大嘅改变之一嚟噶啦，成个系统根本性咁改变。 不过呢个我咧比较难讲，因为始终佢实话都未一撇。反而就有趣嘅，其实呢个系我企好笑嘅就系、是。掘井红二宣称话今次嘅 DQ 比较大人向，跟住所有网民包括我在内一齐吐槽就系、 是：，屌你几时细路过？ 咪就系咯，你剧本从来都以黑暗见称噶嘛。嗰间 DQ 五个主角个老豆死喺眼面前，入做奴隶做咗10几年，跟住咧大个咗之后，同老婆一变咗石像，又搵咗几年。哎哟，几惨过几惨噶喎啲嘢。你同我讲话细路向边忽啊吓？你中意病向啊？你讲清楚好、啊。 你当年真系当年啊 ，DQ 最初出嗰阵时候。点有可能唔系大人向啊，大佬？你第一代嘅 DQ 啊，嗰阵时玩得到你 DQ 嘅人，点会系细路啊？ 不过佢咧就应该讲就，以前 DQ 咧佢风格就比较光线加光啲嘅，佢今次一个片花咧就暗好多，懒系好似 Diablo 嗰啲咁嘅黑暗风格。之后咧话咧，喂冇黑暗风格、啊，我俾翻 DQ 算数。不过我讲法就系、是，片花。等佢先算啦，而家十话都未一撇只 game， 似乎系想睇玩家反应，再微调佢最终出嚟个成品，因为我谂佢可能系啱啱过咗企划，落手开发，第一样就先做咗嗰个片花出嚟，然后先再谂，咁即系佢入边仲有好多嘢可以改噶啦，佢有个余意空间去改啦，咁咪睇下你啲反应如何咯。 分咗个 logo 去，最后都唔同咗嘅、 啊。譬如话啱啱讲嘅半即时制，咁大家嫌上得好紧要，咁佢咪缩咯。屌啦，仲有几难啫？乜都未搞嘅话，要缩有几难？又或者，原来大家都好平、啊，首歌都 OK， 咁、啊、当然结果唔系啦吓。 因为好难讲嘅，之前人龙七，大家最初啊，咪啲人咪又话屌佢话变咗 RPG 位晒咁嘈咯，结果啲人咪又真香。事实上，嗰、个 RPG 系统我觉得系几好玩嘅。 当然啦，亦都要睇你最终做成点噶。如果你制作人有翻咁上下自信，你可以听一下玩家的意见，听一下啫，唔一定要跟噶嘛。咁样咯， 好啦，咁讲开人龙呢个 Sega 啦 ，Sega 旧年就宣布将 VF 5 eSport 化，结果而家公布咗啦，就 AM 二言即系 Sega 嘅街机部啦，同人龙工作室重制 VF 5。 咁即系点？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佢掘翻啲旧梯度出嚟，咁 VF 5 都唔， 你 Retro Fight 就肯定系第一样，大家会谂先谂嘅第一样。不过就系、是、我冇谂到佢真系咁直白地就系将旧做 remake 咯。 宣称卖点就系、是、一间大房可以16个人一齐对打，我知好难嘅，但系对于一个希望有新 game 嚟讲，唔好重要咯。尤其是只 game 夹咗咁耐 ，Retro Fight 系2006年定2007年噶。咁多年十几年啦，已经系讲紧。 我喺日本读书嗰时候，啱啱开始温咯， 系好明显就系成嚿嘢已经系入咗雪柜啦，只不过系而家车架扫雪柜，我哋之前讲到啦，先攞最近最大嚿嗰嚿 A 为做废，但系开发 F 六就有捻牌噶嘛，咁我咪整个兜兜先啦吓，咁样咯。 好啦，讲完 Sega 啦，系啊，咁我讲玻璃渣啦 ，Bitcoin。就2021年嘅 Bitcoin 停办，咁就 又系 online 版。 唔系，上一次咧就系 online 嘅 Bitcoin 啊，咁而家就直情冇埋，咁就净系得呢个好难读啊，因为佢系食个字啊。 Bitcoin 应该叫读到 Bitcoin 嘅，咁佢就将 Bitcoin 个 on 同 online 个 on 就食个字。咁佢呢个咧其实系恒常嘅线上嗰啲小型发布会嚟嘅，即使有啲似呢个任天堂网上直面会小型嗰啲啊，咁样嘅啫。所以就系冇咗个大嘅，就将佢全部分散晒落去啲细上面，咁就 who fucking care 啦。不过佢就宣称系因为冇肺疫情，咁我觉得就系佢攞唔出一个可以镇住成个 Bitcoin 嘅嘢出嚟咯。今年我觉得系咁。 有咩啫？我谂唔到啦，真系佢镇得住嘅嘢唔会咁快攞出嚟咯。 系调翻转就系之前都放个消息出嚟噶啦，今年内唔会有 Diablo 4嘅消息。直情系讲到明，今年内不会有。呢两件事你夹埋一齐谂，你就谂到啦，就系佢冇真台嘅嘢出放咗出嚟，就干脆就借口疫情唔捻搞。我觉得系咁样多啲，多过话真系疫情好严重，嚟到年底嘅事嚟嘅，咁早就嗌定唔搞啦。咁啊，讲完玻璃渣就讲 Visa 咯，吓讲 Visa 呢个咧正常一个公司出新 game 咧就真系要好大作先，我哋先会系啊。不过呢、这个即系对我嘅震撼咧，就主要就唔系呢个佢出呢只 game， 而系。我哋阿G盤终于识数到三啦，Half Life 有机会啦。咁啊，呢个 Victoria 终于出三啦，透露咗好多机制出嚟嘅，但系就太长啦，我哋唔得一进录啦。咁有兴趣嘅应该都会自己揾噶啦。咁终于有只 game 系有第三代出现噶啦，咁样啦，呢、这个真系新闻嚟噶，大佬真系大新闻嚟嘅，惊天大新闻啊！同当年 Diablo 三有得挥嘅，老实讲喺震撼程度上面啦，唔系讲佢嘅机咁大嘅音程，系震撼程度。我真系大家都以为有生之年 Visa 系唔会出第三代作品嘅，即系咁咯吓。 嗱，好啦，跟住就系、是、又系 Visa 啦吓， 就系、是、开发 Steam 掌机。流传 佢就会出手提主机，咁点解呢？就因为佢咁大动作呢，大家好容易会估得到佢有啲咩嘛，搵到佢系一个建基于 Linux 嘅系统，我断估佢唔系进军 Linux 平台啦，因为佢已经喺 Linux 平台有㗎啦嘛。突然间搞个咁大嘅嘢，应该就系一嚿 Linux 做 OS 嘅主机囉。我只能咁样諗啦。顺便提一提大家，当年 PS2、PS3、PS4 都仲系入面嗰个其实系 Linux 嚟㗎嘛。因为好简单咋嘛，你 OS 嘅嘢你唔想俾钱，你就用免费嘢去修修改改，主要简单咋嘛。所以啲人就估佢应该系想出佢自己嘅主机。咁其实你都諗到囉，因为 PC 端佢已经系几乎垄断，兼且就系几件挑战者都系撩个鼻弹走咗佢㗎喇。咁如果佢仲要有业务增长，就好明显要放眼 PC game 以外嘅游戏平台。要么佢就参入其他平台去再去出主机，要么就自己出㗎喇。所以话呢、这个佢同 PS 嘅合作就好明显就系得我讲字噶啦，佢自己都准备出主机啦，点会同你 PS 高度合作啦？咁就翻去日本先，两单嘢，首先一单就系打击老抽无牌 Metal Cafe， 咁有几间就 因为其实呢个咧之前都传过，就系已经啲人嘈嘅就系、是。之前我奥运攻防战嘅，因为新宿洗太平地，好似屋企放烟幕弹，啲曱甴咪老鼠咪周围走咯。咁之后曱甴老鼠走去边度咧？老抽其中一个地方系。咁间老抽咧就乌烟瘴气，呢几年以前就唔好觉嘅，因为以前咧就通街都系 Metal Cafe。咁咧喺大堆正牌攞正牌嘅 Metal Cafe 之间咧，有几只老鼠曱甴咧，大家唔会好觉。好啦，呢一年攞正牌做生意嗰啲咧执晒粒，咁剩翻老鼠曱甴咪突然间好现眼咯。 Metal Cafe 又话咧，佢唔系纯粹饮食店。佢哋系有牌嘅，但系佢哋嘅牌唔齐，因为 Metal Cafe 嘅话咧，佢就唔止系要饮食店嘅牌嘅，仲有呢、这个日本有个风俗营业法，大家知噶啦。咁 Metal Cafe 其实都算系入其中一种风俗营业嚟嘅。嗱，当然啦，佢唔系酒店嗰种啊，佢有好多种唔同分类嘅，但系 Metal Cafe 都系要攞牌嘅。咁佢就冇呢方面嘅牌。咁所以呢就俾人抄咗㗎。嗱，我唔肯定到底示范嗰几间系咪咁样啊，但事实上啦，老抽嘅 Metal Cafe 呢系一路都有传出系有一架名系打住 Metal Cafe， 实际上系特种营业嘅嘢，其实同啲酒店冇乜分别嘅铺头嘅，系一路都有人传有啲咁嘅铺头。咁佢系咪打呢架呢，我唔肯定，但我只能话大家系一路有嘅，而且嗰架系特别鍾意用返新宿嗰一套，即系唔系真系夹赢嗰种拉啦，即系嗰啲 见靓女，咪氹氹到你夹住佢上去，咁然后就上到去就高消费咁样啦。 一杯可乐收你7000英嗰啲咁样啦。 吓、啊，因为呢间咧，根据新闻就讲紧，佢系嗰啲开业到朝头早，佢唔系朝头早开业啊。嗱，呢度嘅非通常咧都系讲紧七八点就闩门噶啦，好早闩门嘅佢哋。但系佢个开业时间开到朝头早，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佢嗰间系一杯嘢饮几千 yen， 所以我怀疑系呢一种。咁、呢种嗱，先讲唔系唔得噶，喺日本系合法嘅。不过呢一类型咧收得咁多贵，咁好明显就有啲唔系嗰种增值服务嘅增值服务啦，即系嗰啲 I 三 I 四啊嗰类嘢啦吓，即系喺日本就属于特种营业，系需要攞同新宿光美记等嗰扎铺头一样嘅牌嘅。咁但系佢哋冇，我估佢哋应该系因为咁样所以拉嘅，亦都关啱啱讲啦，就洗太平地啲曱甴过咗系老抽，因为啲宅好恰啊嘛，咁、样夹佢上去，如果喺新宿夹人，你都惊夹住见古惑仔。即係有啲古惑仔睇唔到樣㗎嘛， 同埋新宿差佬打嫌啊嘛， 真係唔好彩講句，你夾咗件便衣咁咪點算啊？咁你賴嘢㗎喇喎，但係你喺老抽夾嘅話，就九成九係夾宅男㗎啦，佢哋人又容易恰，錢又多，錢多係講緊帶喺身嘅錢都多㗎喎，即係呢個點解成日有啲咩搶宅嘅嘢，就係因為佢哋經常帶好多現金喺身。我唔知而家仲係咪啊，而家電子貨幣咁流行都仲係咪啊？因為日本其實電子貨幣係好唔流行㗎嘛，所以揾佢哋為目標，咁所以就會有啲唔係好正。经嘅 Metal Cafe 喺度出现，咁就唔系话要打击 Metal Cafe。我见有中文媒体话佢要打击 Metal Cafe， 你 唔系打击，系纯粹打架刹车。 即系嗰啲连海群芝麻都唔系，嗰啲系扮嘢嚟噶。 系啊， 嗰啲扮 Metal Cafe 嘅特种营业嚟噶，即系咁样啦吓。咁啊 ，OK。 讲完老抽，我哋讲新宿。新宿有一间铺头好重要铺头，新 帝国屋新宿本馆。 系啦，就好捻好捻大家嗰间啦。 佢好似系结束营业定系终止营业咧？ 佢叫闭店，咁就系因为佢建筑要搞内震补强，实际上就系成栋嘢就要装修， 大修啦、 啊，大装修即系大维修嗰只嘅啫，所以佢就闩埋咗。咁系咪到时会重开咧？佢目前呢一刻冇讲，但我相信会。 因为嗰档嘢咧，系我喺新宿嘅主要饭堂之一嚟嘅，因为佢下面嗰档食街其实几间嘢都几啱我口味。我同阿修行者去新宿会面嘅时候咧，嗰度系主要我要食饭地方。 咁因为佢而家就话社内检讨中，咁到底佢后边点样处理就社内检讨中，因为到底开唔开佢有选择权嘅。咁系咪真系冇费影响啦？觉得系，但系咧就唔系话冇费搞到佢做唔住要接，唔系呢种，而系讲紧，因为佢讲嘅系内震补强。因为旧建筑啊，个防震 都几老啦，嗰次嘅都系嗰座都有啲日子噶啦。 吓、啊，当年起嗰阵时个防震规格冇咁高噶嘛，咁新规格就通常唔管旧建筑嘅。咁但系如果你想跟随翻新规格的话，咁你咪要执佢咯。咁呢啲嘢系迟早要做嘅事嚟噶嘛，除非你谂住短期内会拆咗佢重起嘅啫。喂，你谂下好简单嘅啫，呢个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即系迟后要急，左后要执。咁我系咪揾个生意最差嘅时段去执咗佢先？系咪先？而家执嘅话，我就系损失个相对嚟讲系少噶嘛。唔通真系最捻旺市讲我本店闩埋佢要搞内震补强，咁你咪蚀咗好多咯。所以而家就系正系因为佢生意比较淡薄，所以佢就请。咁系咪差到要执呢？应该唔系嘅。如果唔系嘅话呢，如果你都系，喂，我都唔知下个月仲开唔开到工，出唔出到粮，你会唔会做呢啲咁嘅嘢啊？唔会噶嘛。所以呢，我对几个公司好有信心嘅，暂时咧最少佢系执翻靓佢，所以先决定咁样做嘅。只不过系呢个时机正正系一个好时机去装修去成。其实呢，调翻转啦，你睇香港都系噶，唔少嗰啲公文处啊嗰啲地方呢，都系喺上年呢做好多维修嗰啲嘢噶。点解啊？你而家维修唔会阻到人啊嘛，喂，你都唔俾入咯，咁啊，梗系近呢个时候执好个草场噶啦，你啲大球场个草地几捻咁差噶啦，净系之前冇费闩埋咗嗰阵时啊，个大球场早你都执过一次啦，就系咁简单啫嘛，梗系趁呢个时候做噶啦，所以就唔使太担心嘅，所以唔使太担心嘅。 好啦，跟住咧， 咁啊，翻去外国消息啦，呢、這个 cheat 唔系 cheat 系 cheat。好难读啊，唔好意思。 一个实况平台啦， 一个游戏实况平台。我谂如果你打开机嘅冇睇开，你都唔可能唔识噶啦。只不过我读得唔好啫。 我明白， 因为佢近期就系咪算近期啊？都算近年啦。开放咗纯聊天嘅直播，因为之前咧其实佢真系好紧噶，佢系一定只能for呢个 游戏实况 用嘅。咁而家咧就系、是，但系有时咧有啲游戏实况主开个台出嚟，其实就冇打机嘅，就纯粹系可能系播住 gameplay 画面。又话甚至系个画面系静止画面，就纯粹同啲观众倾下偈。咁有时都会有啲乜嘢噶嘛？你，即系就算你唔系 YouTuber， 你都有时会有啲咁嘅杂谈类嘅嘢，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嘅。咁但 系咧，啲人就话喂，你都唔系真系打紧机啊，你纯粹倾偈嘅啫。咁就有人投诉，咁就对 G 嚟讲就左右做人难啦。咁嗰扎又唔系真系有啲咩十恶不赦，不过只不过系唔啱佢而家规矩。咁佢就话 OK， 我干脆就开放，你哋可以搞纯聊天嘅实况。即系虽然啦，你咁样会唔会影响佢个评核定位就另一回事啦。总之佢就开放啦。咁本来就冇乜嘢嘅，但系咧，因为佢入边其实有收费机制啊嘛。咁就开始有啲人咧就系、是、实况，咁你就纯倾偈就。如果你游戏实况主，你就可能系 gameplay 画面啫。但系有啲咧就系影住自己个样嘅实况主。一旦有真人出镜，咁其实游戏实况都有啦，但系佢哋唔会够样啦。咁就会有啲卖肉嘅人噶啦。其实之前游戏实况都已经有噶啦，有啲 系 YouTube 都咪即系 YouTube 一啦， 着到好卵性感，然后又低胸，咁然后嗰个好明显系假奶嘅，咁然后就喺度揈嚟揈去咁样，有啲性感聊天咁样啦吓。咁问题就系咧，越来越多咧就系借住喺泳池啦、出浴啦、着泳装啦嗰类嘢，咁就啲人就觉得喂，好地地一个游戏实况平台俾你哋班友仔搞到乌烟瘴气，咁就两班人就喺度攻伐起嚟啦，即系想睇呢啲嘢嘅人就喺度话喂，我哋又冇犯规，你哋做乜咁嘅错？跟住佢另一边就系话喂，几时冇犯规啊？话咗你哋性感类系唔俾嘅，即系唔俾卖弄色情嘅。我哋之前开啲 game， 有啲 game 其实都会啲女都 sex 噶嘛，三五不时俾人出 warning， 甚至 ban 台嘅。咁你班友仔咁样样着晒泳装，甚至泳装都唔捻着，净系遮住啲重点就做实况，咁呢个佢话喂好唔公平咯。咁佢就话 OK， 你班友仔咪捻嘈，同之前一样情况。咁啊 ，Shoot 就系个我分开你哋两班友仔，我另外开一嚿嘢俾你，专货你啲咩冲凉啊、泳装，佢咁样名就咁写啦，实际上就系色情聊天啦，软色情聊天啦，最多加个软字嘅，即系嗰啲 100% 系色情嚟嘅。 不过发，其实呢样嘢我可以理解嘅，因为 人之常情啊嘛， 同埋竞争大咗啊，因为你间搵到食，其他自然有将你搵食噶啦，又咪净系得你一个可以搞呢啲平台 啊？一个本来系好 hardcore 嘅游戏平台，搞成而家白款，真系冇眼睇。同呢个之前嗰个咩 Tom 乜嘢啊？即系我净系记得有人叫佢 Tom 不二啦吓，即系嗰个 SNS 平台啊，搞到最后变咗净系得翻两种人，有两类好极端嘅人，一系睇咸相，一系就 S 追咁。而家咸相嗰啲俾人打烂埋啦，剩翻就 F 低头喺度自己喺度打飞机，所以我唔去嘅。你搞到呢个平台变成咁嘅款，我谂你几时会步上啱啱嗰个后尘咧？你一个好地地，曾几何时系全球最大嘅游戏实况平台，搞成咁嘅死 因为据我所知，有啲日本声优就已经转咗去另一个新平台啦，好似直田佳奈就好似转咗另一个平台。 嗱，呢个亦都关 YouTube 本身嘅事啦。我哋拎到下一个消息，虽然个消息我哋之前其实已经报过噶啦，好耐之前，大半年前啦，就已经报过啦。咁 YouTube 就之前讲税收嗰啲相关啊嘛，咁再一样嘅就系、是，就算你冇加入佢个伙伴计划，即使你冇开收益啊，佢都可以照插广告。咁就应该系上年年底嘅喺美国度实行嘅，咁而家就轮到我哋啦。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有消息噶啦，不过我仲未收到封信，所以我就冇出到。咁我而家收到信啦，咁佢就寄咗封信过嚟，话我听我更新同呢个十一月喺美国发布嘅异动类似嘅，咁就应该唔会。佢话应该不会大幅影响你存取或使用 YouTube 服务的方式。佢咁样讲啦，但系我点样睇都系两回事咯。 对于一个有俾月费嘅人嚟讲，冇所谓啊，唔关我事。因为我系俾我系月费用户嚟嘅，唔睇广告嘅。 对我哋荒漠有影响啊嘛。 因为冇办法嘅喎。 佢而家最大最严重嘅影响就是、第一就系我哋上次讲嗰个佢收税嗰部分啦，即系你要填表啊嗰啲嘢啦，你六月一号之后就开始行新方式噶啦。呢、这个就对有盈利嘅人先有影响嘅，对冇盈利嘅咧就系讲紧无论你有冇盈利，佢照开广告照插广告，而且所有广告收益无利份。咁就好衰啦。咁就两样嘢，第一就系、是、咧，就算你系盈利嘅使用者，本来啊有权选择你唔插广告落去，即系我唔收广告费，咁亦都可以做到系入边唔会有插广告。我听过最大嘅影响就其实就系我哋呢类聆听类嘅嘢，即使我哋其实唔系睇住个画面嘅，就播住个耳机有佢播爆佢嘅嘅嗰类，就当然我包括我哋呢啲 podcast 啦。亦另一种咧就系嗰啲 ASM， 哇，总之就系纯粹俾听声嗰啲啊。你谂下，有条女嘅声啦，当然系喺你耳边喺度细细声，喺度做紧啲好疗愈嘅声音的时候，突然间就你攻击我村庄，我呢个嘢弹出嚟，你谂下嗰个体验系惊得咁差。 但冇办法喎，呢样嘢大佬人哋出个 server 出个服务 key 卡嘢， 咁淨係靠講圍唔到本，咁咪冇辦法，即係無奈可以理解嘅。 兩樣嘢，因為之前嘅情況呢，就係你可以選擇我用我唔賺錢嚟作為代價，咁就令到觀眾都唔使食廣告。因為其實呢，有盈利能力嘅人呢，絕大部分我可見到基本上都係會開盈利嘅。但係而家講緊就係兩樣嘢，第一就係細到佢冇盈利資格嘅，譬如我哋方伯，即係佢哋要1000 subscribe 先可以開盈利㗎嘛。1000系好似唔系系啦，1000 subscribe 同埋呢个观看时数，我哋两个数都达唔到嘅。我自己嘅平台咧就过咗100,000观看时数，但系就唔加1000 subscribe， 好似得410几啫。而家系，咁另外就系有部分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就系、是、其实其他我都可以入，我都会落广告，但系货声嗰类咧就想唔落广告，去唔好影响大家个体验啊。因为你纯听声的时候，你唔会望住荧幕，你系唔会揿到个广告噶嘛。你谂下，你净系博住耳机嗰阵时候，你点样跳个广告？好麻烦噶嘛。好影响你观看啊嘛，咁所以就佢又本来有咁嘅选择权，咁而家就冇咗。咁而且讲紧佢唔系 Nico 嗰种赚唔到钱噶，你 YouTube 其实系好赚钱噶，系咪一定要赚埋呢一忽咧？而你屋企有你赚咗钱啦，咁你系咪应该要分翻啲俾上传者咧？即系你之前都有噶嘛，一路有噶嘛，佢中间就斩捻咗1000 subscribe 以下嘅人，佢之前系几多佢都可以申请噶，斩捻咗佢，咁但系相对地亦都唔会插广告落你度，本来系咁样噶嘛。即等于你当年就已经系应承咗呢样嘢，系作为一个交换条件嘅，然后你单方面而家攞走佢，而且好明显就系唔打算退，唔打算缩噶啦。所以有唔少人就，尤其是唔志在赚钱嘅人，就开始搵个第二个平台了，就咁样咯。 难咯，即系有个依个年头 ，Facebook 啲人成日话转就转，转去边度啫？你咩地方走咧？有个天大地大，走去边啫？ 嗱，作为呢个服务提供的代价，我系接受到佢喺最头最尾放广告，呢样我仲可以接受到嘅，所谓贴片广告，我仲可以接受到嘅。但系你中间插咧，你谂下我哋而家大家听 podcast， 我断估大家唔会好认真咁盯住嗰嚿嘢揈下揈下噶啦。如果你睇 YouTube 嘅话，个断估你唔会咁样做噶啦。咁你如果突然间弹广告出嚟，你咪手流过乱过嚟揿翻跳咗佢，呢个样嘢其实系一个好影响人噶嘛。即系你中间嗰嚿广告啊，中间插嗰嚿先系重点啊。你头尾咁你咪放饱佢咯，你其他地方你要放，因为佢唔止啊，佢仲会有下边一大条嘢，你付费你睇唔到啦，佢下边会有一条占咗画面三分之一嘅，你一定要揿咗佢，如果唔系你几乎睇唔到嗰入边嘅片噶。嗰一条长条广告，其实呢两嚿我可以接受，因为佢冇声啊，重点系冇声。但系嗰扎啲什么你攻击个村庄就系有声，仲好卵烦噶嘛。即系而且佢仲系你冇睇你唔知，系嗰少数几个广告播嚟播去，直成洗脑级噶嘛。所以啲人就系其实好厌恶嘅，咁呢一招就其实就唔系为咗赚嗰嚿钱，因为调翻转讲啦，你连1000 subscribe 都冇嘅频道嘅广告赚到佢几多钱啦，其实就系逼啲人买付费会员。 嗱，嗰付费会员咧 ，Twitter 出咗个叫 Twitter Blue 嘅服务，简佢就系一个月23蚊港纸， 都唔系最新噶啦，佢都 咪全世界啱好就系App Store 更新咗，就加咗呢个系统购买，咁咧。佢就话一可以铲切啦，短期内 唔系铲，系 at this 改 ，at this 系改同埋回收翻，仲埋一啲icon， 同埋最重要就系冇广告。嗱、不过呢样嘢其实比较好啲嘅就系、是、一出睇啲广告，其实就冇咁碍眼嘅， 冇咁扰民啦。因为第一就系视觉嚟噶啦，你咪飞咗佢咯，你跳咗佢咯，真系冇咁扰民，真系精准啲。佢个同个 同埋佢广告同其他画面嘅比较冇咁突兀啊。你话突然间有啲有左右左势嘅感觉啊？ 系啦，咁啊，当然你都系睇你点睇啦。可能你会觉得，喂，咁样我会误会佢系一个 cheat 嚟嘅，其实佢好明显就想咁样做。咁但系冇所谓啊，其实我咪当睇个 cheat 啫嘛，冇嘢唔使死，唔使打身。但系你知 YouTube 啲广告几咁扰民噶啦，你唔知啦，各位观众会知道啦 ，YouTube 个广告几咁扰民噶啦，咁啊。如果你讲关注 Twitter 又顺便讲多少少咯，咁佢之前就佢已经搞咗嚿抄吉翁嘅嘢噶啦，即系话开语音嘅聊天室，咁呢佢收费咗嚿嘢，其中一个咧就系可以藉住呢个机制，令到开翁或者开港嘅人可以有盈利方式咁样啦吓。所以呢嚿我觉得系嗱，同样都系收费机制，我觉得呢个系完全冇问题，同样都系广告，我觉得 Twitter 系冇问题。点解 YouTube 会俾人屌人性就系佢烦啊嘛？当然啦，你都系话因为咁样，所以 YouTube 赚钱赚到妈妈声，而 Twitter 就啱啱先转亏为盈，即系大家个差距就喺度啦。咁嗱，你讲到呢样咧，我就话好简单。嗱，你同我讲付费会员，我上传嘅可以保留冇广告，算我人救你，即系有个交换喺度，我觉得 OK。但佢而家冇嘅，佢冇嘅，即系你付费会员嘅上传嘅片一样会插广告俾人哋嘅，你自己睇唔到，有人哋睇到嘅。咁就当然啦，我。 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一定想俾片面人嘅，咁我提一提各位啦，如果你真係唔想睇嘅话，咁你就开 ADBot， 开 ADBot， 虽然 YouTube 经常会搞鸠 ADBot， 呢个係所有广告维生都唔欢迎佢㗎啦，咁但係呢个 ADBot 通常情况下都可以 bot 到佢嘅 YouTube 嘅广告，係连所有类型嘅广告都唔见晒嘅，我强烈建议各位搞，即係如果你用 YouTube 听我哋方法嘅话，我强烈建议各位搞，当然啦，如果你好嘅咁搞片面人都可以嘅。 唔係，我開片面我本身就係中意一路做一路聽住咧，唔開畫面嘅話咧。 唔係就係、是、咯，咁你的手係撳唔到跳廣告噶嘛？可能真係幾秒俾你嘅，但係我撳唔到噶嘛。最慘係乜嘢咧？佢有啲廣告咧播撚完之後，佢唔係翻去原本個片度噶，就定咗喺度噶啦。你要手動撳 Q 過噶，佢我唔知佢係程式錯誤啊，定係真係咁樣設計嘅？應該就係播完片就新嚟過啊嘛。我就當睇電視咁人撚咗佢，本來就可以咁啊，但佢經常常卡住喺度，咁我點算咧？我切緊菜喎，成手都係油喎，咁我點掂部手機呢？咁我 Siri 又冇咁聰明㗎嘛，所以大家先咁唔爽咋嘛。如果你電視播廣告播完就下一個嘅話，其實又唔係真係咁影響嘅，就係佢個機制做得差咋嘛，所以先俾人屌，所以我先抱咁耐怨咋嘛。啊，李新啦，你睇得明白啦，傑特係付費會員，我就係免費會員，不過我裝咗 ADBot 㗎啦，其實。咁啊，唔好意思啊，抱怨長咗少少，因為我既係都聽得好多 YouTube 嘅人，亦都係 YouTube 上傳者啦，唔敢自稱 YouTuber， 真係唔係 YouTuber 大佬。咁 好啊。 咁啊，翻到我哋唔係北方，斜北方隔个海嘅北方邻国台湾，本来咧游戏搞台湾代理咧就唔系新闻，亦都唔会上我哋嘅咧。但系呢个就太搞笑啦，所以我决定攞出嚟讲一讲嘅。咩事咧？就系弹射世界，即系 CY Game 嗰只 ，CY Game 冇人玩嗰一只，类似弹珠台拉完射嗰个弹珠嘅，咁就 CY Game 出嘅。虽然系 CY Game 出，但系冇乜人玩嗰只，咁佢出台版。咁其实冇乜嘢嘅，就好正常啦吓。佢完美还原同日本一样嘢，挡台湾 IP。台湾代理版挡台湾 IP。结果就紧急维修，收咗成日都未见影。我哋开乜的时候都好似仲未开翻。即係因为 CY Game 嘅日版，即係通常係原版啦，游戏。就挡外国 IP 咧就好常见嘅，你基连又系啦，马良又系啦，有啲唔系啦。当然，如果佢唔系一个版本就全球啫 ，SV 嗰种 ，SV 就一个全球版，咁佢就唔会挡嘅。咁如果佢要代理出街嘅话咧，佢就会挡外国 IP。咁之前我哋讲 VPN 翻墙嗰一集已经讲过噶啦。咁好常见嘅，唔紧要问题嘅。咁问题就系、是，喂，你吸代码过嚟，你系咪应该要拎走呢项嘢咧？或者你将个检查 IP 呢样嘢改翻成检查系台湾咧？ 系咯， 系咪先？系咪应该系咁样先？但系佢冇做到呢样嘢，就系、是、佢会检查你系咪日本 IP， 你唔系日本 IP 就会不过嚟。咁台湾代理封锁台湾 IP， 闻所未闻，完美还原，系先啊，烂产代理嘅，真系完美代理啊！我真系未见过咁忠实还原原作嘅一个代理版啦、啊。你话成个日本都唔玩，点会玩到台版啦、啊？ 好啦、就是，跟住另一单其实 北方轮价啦，轮到 终于有 PS 5啦， 都系代理噶，就系佢哋叫国行啦。我哋叫唔叫国行就视乎大家明白啦吓呢啲，咁 唔好理 佢就喺五月中就开卖，咁所以而家咧，我哋点解会而家先报就系睇啲人攞咗部实机出嚟。之后先报翻个反应系如何嘅，咁当然呢个所谓嘅国行版就同国际版呢、这个地球版同地球以外版就肯定有分别噶啦。咁首先就第一就系、是、最实际嘅就系价钱平啲，平少少。然后大家记唔记得佢 PS5 用呢个 PS5 嗰阵时会攞二十只 game 噶嘛？咁佢就缩水缩到得翻十二只，咁就冇紧啲嘢。佢冇嘅咧就应该唔关钱事噶啦，因为我见其中一只冇咗嘅系 Daygone， 咁好明显就系关过唔到审查嘅事。首发游戏阵容，哇劲咯！即系我读晒出嚟冇问题。麻布仔大冒险、瑞奇与叮当、时空跳转、宇宙机械人游戏间、原神，冇啦。That's all 四只。首发游戏阵容四只， 差唔多啦。 喂 ，PS5 地球版都俾人话冇 game 出噶啦，屌嗱声你够胆死出四只，其中一只仲系原神啊！真系好明显就系嗰啲外国 game 攞唔切版号之类嘅嘢啦。咁冇嘢嘅，之前都讲过啦。现在呢一刻啊，你入地球版嘅碟落去国行版系 OK 嘅。咁但系日后会唔会搞你呢？就我谂就系只系时间问题嘅啫。咁就因为之前 PS4 同呢个 Xbox One 啊，都出现过咁嘅情况噶啦，就系、是、国行版就俾人阉割，阉到系自己自成一角噶啦。 所以我见啲媒体就系咁吹，话各行版几咁好，几咁正。咁好明显呢啲就收捻咗钱啦。 嗯， 我只能讲你差嗰少少价钱，你肯定都系抢噶啦。啊，先讲啊，各行版依然系出到唔见人影噶。 嗯， 咁但系我老实讲，你真系唔差我少少钱，原价差几嚿水嘅啫，原价都只不过系差几嚿水。咁你就唔该你玩翻个地球版啦，除非佢玩呢一招就系地球以外版唔准连线，即系我唔知佢做唔做得到啦，可能得，可能唔得啦。之前扫水货都扫咗唔少噶啦，我唔知佢哋点搞。总之你哋班小粉红要点样打机就你谂掂佢，我即只能讲默开三分钟，三分钟太长啊，三秒钟啊，一二三分完，默开完毕系咁多。 好啦，最后一单咧就彭博又放料啦，因为彭博好中意煲水料嘅，就放料就话最快九月就推出 Switch 嘅强化版，价钱都讲埋啦，讲到好实牙实齿咁样。虽然根据彭博过往嘅实绩嚟讲，都系吹吹唔抹嘴嘅。 嗱，两样嘢，第一就系同我哋上一次讲过个 display 个报出嚟一个，其实系吻合嘅。即使我之前讲过啦，根据佢落报表嗰阵时嘅时间，系推断佢应该系今年年底出嘅。咁呢度亦都系话会今年年底出，亦都系十一月噶啦，正常嚟讲。佢就多咗一样就话价钱299399，咁基本上你喂。我希望勾估都估呢个数啦 ,299399, 而家咪卖緊299囉。 屌依讲一就依个价钱根本上白超估到啦，通常升级嘅加价㗎嘛，依个 Apple 教法系。总之价钱一样，但系部机强咗。 当年 DSL 咁样㗎咋嘛。但系佢系咪我哋传说中嘅 Sweet Pro, 定系 Sweet Lite 呢，唔系 Lite 啊，而家真系有部叫 Lite。 就改版啦，即系总之就系换下晶片其他嘢，换通不换药嘅小改版呢就唔知 道。我估计。 因为其实大家都估紧一个问题，哪有晶片你老母。 我估计就因为之前我觉得 display 嗰边话咗会换 OLED 㗎嘛，咁佢而家就彭博个报道亦都系话会换 OLED 嘅，咁呢两者系吻合㗎啦，咁但系处理器会唔会系咪真系有 DLSS 个 DLSS， 之前我哋讲 PS4 嗰时提过啦，唔知我唔再讲系咪 4K， 我唔肯定，但系根据我其他嘅资料，我睇彭博呢个报道应该系事实嚟嘅，唔系因为彭博可信，大家清楚啊，系因为同我哋见到其他资料吻合。要么就是所有都是假消息，要么大家都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实可能性很大，但是有个背书的，如果个供应短缺没有更加进一步严重的话，即是供应短缺大家讲了很久了，但是这半年之内再跟进一步变得更加严峻，令到它的发售会延后，有机会的。 嗱，根据一般的讲法就是近这一排比较缓和了， 是， 但是这个所谓比较缓和是 Apple，即是说 Apple 方面的问题就开始解决了。即是今年的 iPhone 基本上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 Apple 不需要担心不代表你们不需要担心。 其实我们之前讲晶片方案都提了了，其实是新晶片厂陆续投产的确是有机会舒缓的，只要它不要进一步的需求再进一步暴增。讲来讲去都是讲紧你班虚拟币啦，咁就呢两个礼拜虚拟货币全线扑咗街，大家知噶啦吓，即真系唔关心佢几件事，冇中个波射咗俾佢，亦都系新嘅 display， 亦都见到佢会限制算力，所以就相对个需求就开始减弱，因为唔化算啊嘛，变成就系、是，咁亦都系有呢个缺电嘅问题。台湾比较严重啦，其实全世界都会有嘅，因为煤炭开采同埋之前大陆唔买澳洲煤炭啊嘛，所以佢要绕道啊，成嗰啲嘢，佢哋唔系用嗰啲嘢发电嘅，问题就系佢个涟漪效应，本来利用嗰啲嘢发电系俾人挪咗去其他地方用，咁所以就系个电价上升咗，全球嘅平均电价都上升咗嘅，咁所以就会令到呢啲挖矿嘅利润空间就细咗，咁所以佢个需求亦都冇咁殷切，冇咁恐怖。 嗯， 如果呢个趋势继续的话，嗱呢、这个真系呢、这个头盔真系要戴定。嗱呢次我唔会同你讲铁牙铁齿啦，噏中咗话当我厉害啦吓，应该系会喺明年初左右就开始会好咗噶啦，今年年底明年初就会开始好翻啲噶啦。咁当然啦，大前提系佢个啲 Bitcoin 为首嘅虚拟货币唔好无啦啦又再暴升过。你知阿某宅男招大一句就可以暴增噶啦啲嘢。即系佢嗰啲咁嘅炒币方法真系你冇人学到嘅，好啦。 好啊，咁今个礼拜都成个钟头啦，都 咁好啦，咁就下个礼拜再继续咯。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